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玉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400元，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咁但系罗亚谷神父，佢当初嚟到澳门嘅时候，一个后生仔神父。 系 嚟到嘅时候咧，原来睇翻咧，天主教个文献记录就话咧，呢个神父咧毕业嘅时候啦，话佢咧，对于传教嗰度咧，个天分就有，但唔系好高。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天才就系咩咧？佢数学好叻，几何好叻，呢、这个神父。咁呢個神父咧，當時喺荷蘭人攻嚟嘅時候咧，佢就承擔咗帶領嗰度僅有一啲兵力，去幫手做觀察監同埋去指揮呢個大炮。 咁嗱，你要講講即係幾何學咧，喺嗰、那個時代嘅戰爭，佢有咩咁重要嘅實際作用？ 最簡單就以前好多嗰啲叫啲比較拋擲性嘅武器啊，你無論弓箭好，我諗尤其是最重要就係、當時已經有火炮啦。你究竟嗰兜火藥落一斤仔啊，定係攞大兜，跟住可以射幾遠？嗰隻角係要點咧？佢哋有啲炮，嗰啲炮尺係要點睇咧？啲參數係要點咧？邊個同我去 calibrate 去叫做去 計算 嚇、啊？去總之去同我定制嘅呢一個發炮嘅標準咧，嚟一批新嘅火藥喎、啊。呢批火藥同上一批又可能啲品質又有啲唔同嘅時候，咁我究竟不兩更半定兩更，然之後先可以射到嗰架船咧？咁即係你炮都要錫住嚟用嘅，咁你有個神父喺度咧， 就好啲啦。 就你啲嘢你識計咧，你就準啲就慳啲。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即係用相機用菲林嘅時候啦、你要計曬光圈啊、距離啊， 你就唔好嘥嗰啲料去， 嘥菲林啊， 係啦，唔可以亂射。 喂，咁但係問題就係佢會唔會話咧？譬如個地質唔同啦，個氣候唔同啦。有其他嘢不同都影響咗呢個拋物線嘅。 咁絕對嘅，你要計埋風向咧。所以其中嘅又影響就風向。咁佢哋即係有神父，有個數學叻嘅神父坐咗喺條船度咧，就真係天主保佑嘅。咁係勁嘅，係啊。咁成個戰事開展嘅時候咧，你睇到荷蘭人有1300人。 嗯， 葡萄牙得150人，其實呢個戰役如果要講好仔細又講，即係我哋剩翻啲時間講唔曬。但係你大體上可以睇到就係咧，開頭荷蘭人嘗試過去搶灘登陸，受過一次挫折，潮漲潮退問題搞唔掂，翻咗架船度。但係後屘咧，佢再組織好嘅時候，再嚟咧，佢就成功去攻入咗呢個澳門半島入邊。而當時咧，佢澳門嗰度個住房咧，啲人點擺咧？150個人，哇！你發覺分組嘅分得好仔細。你十零個人咧，同我坐喺松山度就做伏擊隊，十零個人咋？ 十零個人 咩啊？就松山伏擊隊噶啦。咁你荷蘭人攻入嚟，你又同我搏，匿喺叢林度搏佢，咁啊匿喺松山嗰度咁啊搏佢。 但係嗰陣已經槍做到呢個效果。 咁嗰啲槍嗰個距離其實都係講緊幾十至100米距離嘅，就啲火槍。 同埋唔準噶嘛，我理解咧，因為佢打呢個獨立戰美國獨立戰爭。嗰陣時你仲要插下插下插衝 埋啦，係啦，就咁嘅啫。咁即係呢場咁嘅，即係1622年6月嘅嗰次咁樣嘅復，即係嗰次咁樣嘅葡荷戰爭戰役咧，大約係你可以數到係兩輪嘅攻勢之後咧，咁荷蘭人就決定即係就認為失敗。第一次喺個灘頭嗰度就打退咗。 呢個灘頭咪而家我哋喺嗰個即係大炮台下望落嚟嗰度。 係大約啦，你可以想象就頭先我講嗰個儀龍喉嗰邊嗰頭啦。咁但係咧一路咧荷蘭人就佢喺個儀龍喉嗰度建立到個灘頭陣地。咁但係咧就未有辦法，即係未諗到辦法點樣攻入去。嗱、你想象一下啦，如果喺澳門嚇由儀龍喉嗰度，即係以前有啲咩外都啊啲咁嘅地方，新花園嗰度咁樣嘅地方咧。你要攻邊個地方先能夠叫控制到澳門呢？大炮台， 系啊， 同埋咧由大炮台之後再居高臨下衝落下邊關前後街， 因為佢高嘛， 係啦， 高你 再跟住再寄餘喺對面主教山嗰邊咧，你就叫做順勢而下啦。咁啊，然後就叫可以佔領澳門啦。咁佢就即係由嗰、那個即係咁樣攻城咁樣攻入嚟，就由一個叫做由東北方向向西南方向咁樣去攻入嚟。咁、中間無可避免要經過邊啲地方咧？就係、是、今日嗰啲塔石球場啊，咁嗰陣係有塔石村喺嗰度嘅。咁、然之後咧，你仲要冒 冒住嗰個槍林彈雨就佢攻上大炮台嗰個咁樣嘅方向嚇。咁啊即係嗰個荷蘭人個主攻方向大概就由呢度咁一路落嚟。咁當然你企喺大炮台嗰度望住嗰啲人就嗱，你希望嗰啲松山伏擊隊就適時地幫我喺後面背脊就捅佢，因為你嗰啲由儀龍後落嚟攻上大炮台嘅時候咧，咁嗰啲松山突擊隊咪喺佢背脊嗰度咯，係咪？咁就將可以將荷蘭人企圖殲滅咗喺呢一個嘅塔石球場嗰個地帶嗰附近，係咁其實個戰士嚟講，開頭即係去到荷蘭人再嘗試繼續組織嚟咧，就算係幾順利嘅，一路就已經係有超過呢、這、一個超過葡萄牙本身駐扎部隊數量嘅人咧，已經係成功登陸咗上嚟嘅。咁一路幾順利嘅。咁直至到咩嘢咧？就直至到咧，就係呢個羅亞谷神父即係發神經啊！即係佢有一下就係咩咧？佢嗱一路個軍隊上嚟嘅時候，你有後續補給啦，其中一個最重要係嗰啲火藥啦。係 啊。 咁其實咧，就當嗰個火藥車咧，就推到去今日嗰個叫今日嘅德勝花園位置嗰度咧，就呢位羅亞谷神父咧，就成功指揮其中一炮咧，就射中咗呢個軍火。 即係知識幾緊要咧？ 即係咧，其實你可以想象，我覺得好似打機嗰個場面嘅。你如果個兵士兵數目變咗零，你就輸啦。你個糧食數量歸零，你就輸啦。而家你係火藥數量歸零，突然之間 set 咗笑。但係就一次，即係其實嗰一刻咧，就係以嗰個文獻記錄，就係一場苦戰嚟嘅。即係嗰個松山突擊隊一路咧，佢雖然得個十零個人，但係發揮好重要效用，佢令到嗰啲荷蘭兵喺嗰度製造咗個恐慌。摸不清的方向，然后呢他将那个即是将那个咁嘅火药库嗰个后续部队迟滞于喺嗰度，而你亦都好彩就系、是、即如果唔系罗亚谷神父呢炮咧，佢继续俾佢补给到咧，其实个防线系已经节节败退，退到上去，即系要喺炮即系守唔守住炮台系成问题嘅，因为荷兰人系有足够嘅粮食、足够嘅人员，而反而咧。當時咧，澳門咧，你想再去馬六甲同埋嗰個果亞邊去補給咧，係做唔到，因為當時嗰個荷蘭人佢已經係基本上喺嗰個地帶已經封鎖住喺嗰度嘅海面，個勢力係好強。咁就所以係難得一個即係戰役上嘅一個咁樣咁微小嘅局面咧，就改變咗成個命運。突然之間，荷蘭人冇曬嗰個嘅火藥，即係嗰個部隊衝鋒嘅勢頭。 冇曬鬥志啦！你爆曬係咯， 哇死啦！我啲子彈射唔到嘅。 佢哋應該學中國咁啊，買身肉搏啊嘛。 你把大刀嘅，一人攤把大刀。 咁啊，即係其實個戰役咧，睇落六月廿四至六月廿六，好似好短咁就冇咗。咁但係其實荷蘭人結果就即係焗住係走啦。荷蘭人就千零人嚟，最後都有幾百人走到嘅。咁但係對於葡萄牙嚟講，佢原本有百幾人。咁後來佢仲有百幾人喺度，咁但係就成功地咧就截住咗呢一個荷蘭人嘅攻勢咯。 咁點解你話呢場即係小型嘅戰役咧咁重要啊？ 嗱咁樣嘅，荷蘭人一路前前後後啊，呢次係其實係第四次想進佔澳門啊， 即係一路都好中意澳門， 一路係中意澳門，因為澳門黐住大陸啊嘛，嚇黐住北邊嗰邊，而且係可以入嗰個嘅廣州啊，入嗰、那個。即係珠江口嗰度係非常即係非常之有利， 但係以當其時嗰個環境嚟睇咧，冇人睇你香港島 啊！ 呢個係好，即係大家要記住。 呢個要咁嘅，呢個真係咧，佢睇唔睇得上眼咧，係絕對同個科技有關嘅。以當時嘅嗰個標準嚟講咧，香港島出現一個咩問題咧？第一，你向北去繼續補給咧，相對冇咁容易。第二就係佢嗰個港口咧太深啊啲水。反而太深不是太着數。你譬如澳門有個好處就是什麼呢，它也都是一個內，即尤其是我講澳門的內港，即是現在以前講拆船那位，以前就是一個很寬闊的內港，現在就被填海填到得回一條河而已。那個位置以前是就是一個波平魚鏡，浪很少的一個呢，港也都可以跟周圍的墟市和周圍的村呢那個的比較有緊密的聯繫，又避到風。咁但係去到你啲船越嚟越大，食水越嚟越深嘅時候咧，那個港就冇用。就變咗咧，澳門就個即係嗰個地運真係就轉咗去香港維多利亞港嗰度啦。 那個我相信是一個意外來的，因為你英國人要打即係鴉片戰，其實他第一個選擇他不是香港嘛，他是舟山群島嘛。 但是而咧葡萄牙不是沒有看中過香港的，葡萄牙鴉完澳門見香港隔離有個港去想立牌的， 是 不過是輸了咁解嘅啫。 好彩好彩。 咁嗰陣就是被明朝打退了嘅，而那場仗最重要在哪度打呢？在黃金海岸。在屯門三勝對出即係嗰啲嗰頭嗰頭打嘅，咁嗰場仗就明朝就戰術運用適當，掌握嗰個潮汐漲退適當，就將嗰啲葡萄牙船咧引咗入嚟呢一個嘅屯門嗰個嘅水域之後咧，再揾其他細船咧擁住佢堵佢個後路。結果潮退嘅時候，佢哋 浪曬佢，浪曬。 呢場仗係歷史上叫咩名字？我唔記得。 那個直頭係屯門海戰。 哦，直頭屯門，我哋睇下將來可以講講呢場 戰，咁啊睇下有邊個住喺嗰度， 唔係實地考察， 甚至乎佢哋當年打仗嗰位，今時今日已經變成了一個真係酒店位啊，變咗喺條人住嘅地方，填咗海出去啊嘛，係咪？即係嗰啲蝴蝶村嗰頭嗰啲咁嘅位置。咁葡萄牙係曾經想攞香港嘅，佢都睇中咗嘅。咁當然就係澳門唔敢立，但係就明朝就守住。 唔係，但係我哋嗰個 concept 要講清嘅，因為譬如話我哋講香港咧，其實如果屯門嗰度就喺九龍呢邊嚟噶嘛。 嗯。 但係我哋講下香港島啊。 係。 香港島我諗冇乜人係諗過要攞嘅。 嗯嗯嗯， 啊，呢個係即係後來因為嗰個一啲歷史嘅一啲意外先至造成呢樣嘢。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荷蘭人就結果睇中一個現成嘅澳門。咁， 即係你俾我揀，我嗰陣我都揀澳門啦，大佬。 係啦係啦，因為你淨係睇個好處就係咧，澳門對於嗰個珠江內河嗰個距離又短啲嘅，對於個漕運成本應該又係會方便一啲。佢上嗰啲即係五邑啊嗰啲地方咧，又會近好多，方便好多嘅。 係啦， 甚至乎去上廣州嗰頭。一帶個經歷嗰個風浪亦都會少啲咯。 但係喺呢度咧，我哋即係有一個題外話，我哋都嘗試即係去即係觸及少少啦。就係、是、喺中國歷代咧、歷朝咧，其實都冇諗過要開發一啲南方嘅經濟嘅城市。 係， 可能到而家都係噶。 係， 即係唔排除啲可能性。 你睇嗰啲地名咧，你睇香港大埔頭、大埔尾。我就覺得很奇怪了，大埔尾呢就近沙田的，但是近市區多一點，大埔頭呢就在北邊的，但是以當時那個即中央的視覺，就是大埔頭是近省城多一點，大埔尾是遠省城多一點，所以個頭尾的觀念又很不同。 是啊，這個是我想中國歷史上面一個可以說長期遭歷史學家忽視的問題，就是東南亞的貿易即係同呢個華南沿岸嗰個關係，佢係特登係唔想寫呢段歷史。 即係嗰個海洋嘅，即係全部係以陸地文明為歷史，就海洋文明係被忽視嘅一部分。但係實際上個海洋文明咧，尤其是去到越嚟越現代，越嚟越同西方接觸得耐咧，佢係佔據咗。甚至話一個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之餘，仲係你有好多嘢嗰啲幾何原本點樣被翻譯咧？你冇咗呢橛，甚至乎講到嗰啲咁嘅番茄薯仔呢啲嘢點樣傳入去？你冇咗呢個海洋文明咧，你完全冇缺失咗，解釋唔到 嘅。係啊，所以大家讀歷史咧，就記住一樣嘢，就係我哋寫歷史其實都好失敗啊！就真嘅呢個係好嘅。好啊，嗱咁嗱，另外一個比較就係咧，其實荷蘭咧當其時嗰、那個即係、科技嘅文明咧。都相當之高 的，其實咁嘅，我會話佢個技術能力係超越葡萄牙嘅， 一定係噶啦。 如果唔係，佢冇資格去橫掃咗咁多原來葡萄牙有嘅，佢個成個經濟上同埋科技上嘅實力咧，文明程度咧，其實係超越嗰個葡萄牙嘅。 嗯， 但係偏偏喺呢度咧，你撞啱葡萄牙嗰度就有一個計數都好叻嘅神父，就喺嗰一刻嗰個優勢就喺嗰度呈現咗出嚟。 所以歷史有意外咯， 就係有個咁嘅意外喺度。 因為你話講大趨勢，咁一定係荷蘭啊、英國嗰啲啫，即係慢慢。 因為無論炮嘅火力啊嗰啲。 葡萄牙人咧係 hea 到依家啊，大佬！ 所以移民都特別平啦，嗰度 係 hea 到依家啊，大佬。